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2集。魏无羡那个时候根本不明白江城在生气什么，正了正道：“ 我没有抢，是江叔叔让我和你一起住的。” 江城一听到魏无羡还在提自己的父亲，简直就像是故意在炫耀，眼眶都红了，大喊道：“ 走开，再让我看到你，我叫一群狗来咬你。” 魏无羡站在门口，听到要喊狗来咬他，心中一阵害怕，绞着双手连忙道：“ 我走，我走，你不要叫狗。” 他拖着被扔出来的席子和被子，飞奔着跑出长廊。来莲花坞还没多久，魏无羡不敢这么快就到处上蹿下跳，整天只乖乖窝在江风眠让他待的几个地方，路和房间都不识得，更不敢随便敲门，生怕惊了谁的梦。想了一阵，走到木廊没风的一个角落，把席子一铺，就在这里躺下了。可是越躺，江城那句“我叫一群狗来咬你”在他脑海里就越是响亮。魏无羡越想越害怕，拱在被子里翻来覆去，听什么风吹草动都觉得像是有一群狗悄悄围过来。挣扎一阵，觉得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，跳起来将席子一卷，被子一叠，逃出了莲花坞。魏无羡在夜风中气喘吁吁地跑了好一阵，看到一棵树，不加思索便爬了上去，手脚并用抱着树干，觉得很高了，这才心魂略定。不知在树上抱了多久，忽然魏无羡听到远远有人软绵绵地在叫他的名字，这声音越来越近，不多时一个白衣少女提着一盏灯笼出现在树下。魏无羡认出这是江城的姐姐，默不作声，希望她不要发现自己。谁知江燕离道：“ 是阿英吗？你跑到上面去做什么？” 魏无羡继续默不作声。江燕离举起灯笼道：“ 我看到你了，你的鞋子掉在树下了。” 魏无羡低头瞄了一眼自己的左脚，这才惊道：“ 我的鞋。”“ 下来吧，我们回去。”“ 我不下去，有狗。”“ 那是阿成骗你的，没有狗，你没有地方坐，一会儿手就酸了，要掉下来的。” 任江燕离怎么说，魏无羡就是抱着树干不下来。江燕离怕魏无羡摔了，把灯笼放在树下，伸出双手站在树下接着，不敢离开。僵持了一炷香左右，魏无羡的手终于酸了，松开树干掉了下来。江燕离赶忙去接，可魏无羡还是摔得一砰，滚了几滚，抱着腿嗷嗷叫道：“ 我的腿断了。” 江燕离安慰道：“ 没有断，应该也没折。很疼吗？不要紧，你别动，我背你回去。” 魏无羡还惦记着狗，呜呜咽咽道：“ 狗，狗来了没有？” 江燕离再三保证道：“ 没有的，有狗我帮你赶走。” 他捡起魏无羡在树下的鞋子说：“ 鞋子为什么掉了？不合脚吗？” 魏无羡忍着腾出的眼泪忙道：“ 没有啊，合脚的。” 其实是不合脚的，大了好些，但是这是江风眠给魏无羡买的第一双新鞋子，魏无羡不好意思麻烦江风眠再买一双，便没说大了。江燕离帮魏无羡穿上鞋子，捏了捏瘪瘪的鞋尖说道：“ 是大了一点啊，回去给你改改。” 魏无羡听了总觉得自己又做错了什么，有些惴惴不安。寄人篱下最害怕的就是给人添麻烦。江燕离把魏无羡背了起来，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，一边道：“ 阿英， 无论刚才阿成跟你说了什么，你不要和他计较。他脾气不好，自己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玩，那几条小奶狗他最喜欢了，被阿爹送走了，他心里难过。其实多了个人陪他，他很高兴的。你跑出来半天不回去，他担心你出了事，急着去摇醒我，我才出来找的。 江艳离其实也只比魏无羡大两三岁，那时才十二三岁，明明自己也是个孩子，讲起话来却很自然的像个小大人，一直在哄魏无羡。江艳离的身体很瘦小，很纤弱，力气也不大，时不时晃一晃还要停下来拖一拖魏无羡的大腿，防止他滑下来。可是魏无羡趴在江艳离背上，却感觉无与伦比的安心，甚至比坐在江风眠的手臂上还安心。忽然之间，一阵呜呜的哭声被夜风送来，江艳离吓得一抖。 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了吗？ 魏无羡手一指，我听到了，从那个坑里传出来的。 两个人绕到坑边，小心翼翼地探头下望，有个小人影趴在坑底，一抬脸，满面的灰泥被泪水冲出两道痕迹，发出哽咽之声。 姐姐。 江艳离松了一口气。 阿成，我不是叫你喊人一起出来找吗？ 江城只是摇头。他在江艳离走后等了一会儿，坐立难安，干脆自己追了出来。谁知道跑得太急，又忘了带灯笼，半路摔了一跤，摔进一个坑底，把脑袋也跌破了。江艳离伸手把弟弟从坑里拉起来，掏出手帕敷在江城流血不止的额头上。江城神情萎靡，黑眼珠偷偷瞅一瞅魏无羡。江艳离道， 你是不是有话没有对阿英说呀？ 江城压着额头的手帕低低的道， 对不起。 江艳离道， 待会儿帮阿英把席子和被子拿回去好不好？ 江城吸了吸鼻子， 我已经拿回去了。 两人的腿都受了伤，行走不得，此时离莲花坞尚有一段距离，江艳离只得背上背着一个，怀里抱着一个。魏无羡和江城都搂着他的脖子。江艳离走了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， 你们这让我怎么办呀？ 两人眼里都还含着泪花，一起委屈地把江艳离的脖子搂得更紧了。最终江艳离还是走一步停一步地把两个弟弟运回了莲花坞，轻声叫醒了医师，请他给魏无羡和江城包扎治疗，之后连道数声抱歉和谢谢，再把医师送回去。江城看着魏无羡的脚，神色紧张，如果被其他门生或者家仆知道了这件事，传到了江风眠耳朵里，江风眠知道了江城把魏无羡的席子丢出去，还害魏无羡伤了腿，一定会更不喜欢他的。这也是江城刚才为什么只敢自己一个人追出去，而不敢告诉别人。魏无羡看江城一副很担心的样子，主动道， 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江叔叔的，这是我夜晚忽然想出去爬树，所以才伤了的。 闻言江城松了一口气，发誓道， 你也放心，今后看到狗我都会帮你赶走的。 见两人终于说开了，江艳离高兴地道， 就是应该这样嘛。 折腾了小半晚，两人也饿了，江艳离便到厨房去点着脚尖忙活一阵，给他们一人热了一碗莲藕排骨汤，香气萦绕心间，至今不散。魏无羡蹲在院子里，把喝完汤的空碗放到地上，望了一会儿西星点点的夜空，微微一笑。今天他和蓝忘机在云梦街上偶遇，忽然想起了当年求学云深不知处的许多事。他一时心血来潮叫住了蓝忘机，原本也想把话题往那方面引的， 可蓝忘机提醒了他，所有的东西早就和当年不一样了。可是只要回到莲花坞，回到江家姐弟身边，魏无羡就能有一种仿佛什么都没改变的错觉。魏无羡忽然想去找找当年那棵被他抱过的树，他站起身来朝莲花坞外走去，沿路的门生向他恭恭敬敬地行礼点头，都是陌生的面孔。他熟悉的那些猴子一样不肯好好走路的师弟们，那些会挤眉弄眼不肯老实敬礼的家仆们，早就一个都不在了。穿过教场，迈出莲花坞的大门，便是一片宽阔的码头。无论白天黑夜，码头上总有卖吃食的小贩，锅里的油一炸，香味四溢。魏无羡忍不住走了过去，笑道：今天料很足嘛。小贩也笑道：魏公子来一个，这个当我送的，不用记账上了。来吧，账还是照样记。这名小贩之旁蹲着一个浑身脏兮兮的人，魏无羡走近之前正抱着膝盖哆嗦，似乎又冷又疲倦。听魏无羡说了两句话，这人才猛地抬起头。魏无羡双目微睁：你？金鳞台，蓝曦臣和蓝忘机并肩于金星雪浪的花海之中缓缓而行。蓝曦臣随手拂过一朵饱满雪白的金星雪浪，动作清廉的连一滴露水也不曾拂落。他说道：忘机，你心头可是有事，为何一直忧心忡忡？虽说这忧心忡忡在旁人看来大概和蓝忘机的其他表情没有任何区别。蓝忘机眉宇沉沉，摇了摇头，半晌他才低声道：兄长，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。啊？带人回云深不知处？蓝忘机心事重重地点了点头，顿了顿，又道：带回去，藏起来。蓝曦臣顿时瞪大了眼睛，他这个弟弟自从母亲去世之后，渐渐的性子越来越沉闷，除了出去夜猎，就是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、打坐、写字、弹琴、修炼，跟谁都不爱说话，也就只是能和他多谈几句。可是这样的话从他弟弟嘴里脱口而出也是第一次。蓝曦臣问道：藏起来？蓝忘机微蹙着眉，又道：可他不愿。这时前方一阵喧哗，一人啐道：这条道是你能走的吗？谁让你乱走的？另一年轻的声音道：失礼了，我……一听到这个声音，蓝曦臣和蓝忘机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，只见影壁之旁站着两个人，刚刚出声呵斥的人是金子勋，他身后跟着几名家仆与修士，被呵斥的则是一个年轻的白衣男子。那男子瞥见蓝曦臣两人，霎时面色一白，接下来的话也说不出口了。而正当金子勋横眉冷对之时，金光瑶恰到好处地出现解围了。他对那名白衣男子道：金鳞台上道路复杂，怨不得苏公子走错路，你随我来吧。金子勋见金光瑶冒出来，哼了一声，绕过他们走了。那白衣男子却是一怔：你认得我？金光瑶笑道：自然记得，为什么不记得呀？我们之前不是见过一面吗？苏敏善苏公子，你的剑法可好得很呐。上次百凤山围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这样的青年才俊不到我们家就可惜了，后来果真到了我们家，可把我高兴坏了。请这边走。像苏舍这样投奔兰陵金氏的剑修不计其数，他本以为没什么人识得他，岂知金光瑶只匆匆见过他一面，就把他记得清清楚楚，还大加赞赏。 苏舍不由得脸色大换，不再看那边的蓝氏兄弟随金光瑶而去，似乎生怕他们上前嘲讽或是指指点点。窦岩厅内，蓝曦臣和蓝忘机依次入席，席间不便再继续谈论方才的话题，蓝忘机又恢复冷若冰霜的常态。姑苏蓝氏不喜饮酒之名远扬，经金光瑶布置，他二人身前的小案上都没有设酒盏，只有茶盏和清清爽爽的几样小碟，也并无人上前敬酒，一片清静。谁知未清静多久，一名身穿金星雪浪袍的男子忽然走了过来，一手一只酒盏，大声道：蓝宗主、韩光君，我敬你们二位一杯。此人正是从刚才起就一直四下敬酒的金子勋。金光瑶之蓝曦臣、蓝忘机都不喜饮酒，赶忙过来道：子勋啊，泽无君和韩光君都是云深不知处出来的人，规训石上可刻着3000条家规呢，你让他们喝酒还不如……金子勋十分看不惯金光瑶，心觉此人出身下贱，耻于和他同族，直接打断道：咱们金家蓝家一家亲都是自己人，两位蓝兄弟若是不喝，那就是看不起我。一旁他的几名客卿纷纷抚掌赞道：真有豪爽之风，明事本当如此。金光瑶维持笑容不变，却无声地叹了口气，揉了揉太阳穴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